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冷小丽站在门口，看见红雨走过来的时候，便双脚并拢，优雅地一弯腰说： 洪董事长好。 红雨认出了这个十七八岁的高挑的女孩，正是上次副省长来这里的时候陪着喝酒的几个女孩之一。他当时坐在红鱼的身边，在男人们的醉酒的嬉戏中，他和几个女孩脱得一丝不挂。此刻这个女孩穿着优雅的紫色旗袍，叫人很难与当时的情形相对照。你？红鱼略略一愣。 我叫冷小丽，公司接待部的。 冷小丽莞尔一笑，尽量让那声调很柔，并且带有一点磁性。会议开始以后，冷小丽去给红鱼倒过几次茶水，可红鱼却突然变得好像是看不见她似的，有一次甚至对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红军走了出来，在门外低声地对他说： 老爷子谈起经营来，他的讲话是不允许任何干扰的。 他要冷小丽不要介意，并不是红鱼对他个人有什么不满。红军又低声地吩咐说： 中午喝酒的时候，你再好好的表现吧。 会议开到中午一点，洪金陪洪鱼来到一号别墅用餐休息，这里是景区接待顶级客人的地方。然而洪鱼却拒绝喝酒，他让洪金去将公司财务资料通通拿过来。他简单的吃了点东西之后，便要查看一遍。冷小丽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的休闲装，微型领口处露着很深很深的乳沟。他想， 老爷子今天怎么成了工作狂了？ 餐后，冷小丽将红鱼领到了一个大房间，一张大床，里边是毛玻璃隔出的浴室，桌上已经放着一大摞财务资料。红鱼在皮椅子上坐下来，桌面的正前方对着落地窗外的湖水，冷小丽恰到时机地给他送上了茶、雪茄，然后便懂事地坐到外间去了。红鱼的神经在各种数字中游走了一会儿，打了一个深深的哈欠，睡意不可阻挡地袭来。昨夜因阁楼上的恐怖事件一夜未睡，他感到头脑很沉，便拉上窗帘合衣躺在了大床上。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洗澡的水声，是舒子吟的身影。那个像梦一样的身影，曲线优美，时而举起手臂撩动一头的长发。阁楼上异常安静，除了哗哗的水声，便是红鱼站在门外的呼吸声。这道门只被他推开了一条缝儿，他是在这条缝中看见这一幕的。 红鱼一时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是走进房间去，还是赶快离开阁楼。他本来是担心舒子吟怕才上楼来陪他的，没想到推门时浴室的毛玻璃给他画出了一幅梦幻般的图画。他的心跳着，犹豫再三，还是轻轻地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然而哗哗的水声还在继续，红鱼睁开了眼，这是在什么地方啊？窗帘低垂，光线很暗的房间里只有浴室亮着灯，毛玻璃上映出一个女人的身体，在蒸腾的水雾里，那身体轻轻地扭动，那曲线像是一幅画，一种渴望像涨潮一样慢慢地进入了红鱼的身体，他贪婪地欣赏，直到那水声停止。冷小丽半裹着一条浴巾出现在浴室的门口的时候，红鱼才对自己身处何处恍然醒悟。冷小丽莞尔一笑说， 对不起，把你惊醒了，天气太热了，我进来冲个澡。她说话的时候双手紧捂在胸前，仿佛那浴巾随时会滑落似的。 红鱼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望着这个女孩，她皮肤上的水珠在灯光下发亮。一条小木船在湖上移动着，舒子吟一边划着桨，一边欣赏着无边的湖水，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在海里曾有过的感觉，这就是世界的真正的统治者是谁。在他的浩大面前，风雨飘摇的陆地和陆地上的生物们显得势单力薄，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水只要涨上一大截儿，洪荒时代就会转眼成为现实。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神话故事里就暗藏着我们先人的集体的记忆。有鱼在附近的水面跳动了一下，那闪闪的灵光仿佛是生命的密码，稍纵即逝。下午的阳光很强烈，舒子吟穿着牛仔热裤和白色小背心，硕长的双腿和手臂显得线条流畅。本来卢老头要用机动船送他去那座荒岛的，但他拒绝了，他必须一个人划着小船静静地抵达那里。因为人如果想与某种神秘的东西相约会的话，任何吵闹都会妨害这种约会的。舒子吟是在中午才醒的，一夜未睡，他在天亮前才冲了一个澡，让全身放松一下。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发现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他吃了一惊，立即想到从门缝中伸进的那只手臂，以及僵硬的手指和苍白的手将娟娟的信丢在地板上便不见了。舒子吟认为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种沟通信号。中午醒来，整座别墅里出奇的安静，他走下楼，才从雪花的嘴里知道红鱼和武刚到岸上的旅游公司开会去了。他是在别墅漫步的时候想到要去那座荒岛的，在那足以让人迷路的芦苇荡里，上次他和红鱼一起去的时候看见的一根人的遗骨还在那儿吗？现在 舒子吟将这根遗骨和娟娟的失踪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昨夜的事件与他的目光曾经和那根遗骨接触过有关系，这样他独自再去那里会真的和亡灵相遇吗？这种由恐惧和好奇挑起的强烈冲动有点类似于酒或毒品，沾过他的人欲罢不能。舒子吟的小木船在水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当他划桨的手臂已经有点酸痛的时候，黄岛到了，秘密的芦苇像墙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而在他离开后的别墅，整个下午都淹没在宁静的阳光和树影中。别墅的尖顶上有雀鸟光临，仿佛天空落下的橡皮丸子在尖顶四周蹦跳几下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阳光慢慢西斜，直到收尽最后一缕金色，水面上暮色四起。卢老头在岛边张望，他是在听见几个女佣人议论什么的时候，用晚餐时才猛想起舒子吟还没有回来。他努力向荒岛的方向眺望，暮色已将那岛遮蔽了，目光所能看清的湖面上已经没有了船的影子。他的心里开始七上八下起来，后悔不该让他一个人前去。湖面上这时候有了快艇的声音，主人回来了。卢老头松了一口气，快艇越来越近，卢老头看见是主人一个人驾船回来的。红鱼一下船，卢老头便急切地问，武刚呢？因为这个时候卢老头本能地想，如果武刚在场，去荒岛找舒子吟的话会踏实一些。红鱼说，他去犀牛岛办点急事去了。怎么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吗？ 哎呦，舒子吟下午就去了荒岛，现在还没回来。 卢老头像做错了事似的低着头说。 嗨， 红鱼一挥拳头，一时候找不到生气的目标。他反身跳上快艇，一阵轰轰的发动之后，快艇像箭一样的消失在湖面上的暮色中。卢老头呆站在岛边，快艇到来又离去的声音惊动了别墅里的女佣人，雪花和梅花跑了出来，对着有些惊恐的卢老头问， 怎么，怎么回事？主人不是回来了吗？怎么又走了？ 到荒岛找舒子吟去了。 啊，舒姐去荒岛了？ 雪花大吃一惊，不会吧？ 你问得怪，有什么会不会的？下午三点我看见他划船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 啊！ 雪花惊叫了一声，脸色顿时发白，身体也有点抖起来。他说， 啊，我还一直以为舒姐在阁楼上写作呢。 刚才我去各层楼的走廊上开灯，主人要求过每天天快黑的时候就将走廊上的灯都开燃。在上阁楼的楼梯口，我听见上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咳嗽声。我当时还想，哎呀，舒姐写作真辛苦，我就没有上楼，我是怕打断了她的思路。 女人的咳嗽声，那谁在阁楼上吗？ 卢老头抬头向别墅望，阁楼上的一扇窗户上果然亮着灯， 可舒子吟绝对不在阁楼上。 卢老头对雪花说， 走，咱们上楼看看去。 雪花梅花跟着卢老头进了别墅，在客厅里遇见穿着围裙的桃花，显然他正在帮厨。看见卢老头一行急冲冲地上了楼，桃花在客厅里愣了一会儿。阁楼上的光线已经暗下来了， 书房的门紧闭着，门边的一扇窗户透着灯光，由于窗帘隔着，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几个人轻手轻脚地围在门口，卢老头推了推门，门是从里面被插上的，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心里顿时一惊，里边正有女人的说话的声音，声音很低，好像是一个人正在对另一个人诉说，但听不清说什么。雪花和梅花也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他俩相互抓住对方的手，以此来增加勇气。卢老头考虑了一下，便举手敲门，啪啪啪啪啪，敲门声响起以后，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但没有人回应。 开门！ 卢老头叫了一声。 谁在里面呢？开门！ 在寂静的阁楼上，卢老头的叫门声令人惊出。门开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站在门内的是穆丽，她的脸色蜡黄，眼光发直。在她身后，书房的屋中间，面对面的摆着两把椅子。雪花走进去拉住了穆丽的手，她感到穆丽的手是冰凉的，她说，你怎么在这儿啊？还有谁在屋啊？ 没有人。 穆丽紧张地说， 我正在屋里打扫卫生呢。 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把门插上干什么？啊，我们都听见了。你在屋里跟谁说话呢？ 我没有说话。 穆丽坚持说， 这屋里没有另外的人。 卢老头、雪花、梅花都走进了书房，里面确实没有人。头顶的天花板上响着噗噗的声音，是一只飞蛾在吊灯周围旋转撞击。向外的窗户开着，低垂的窗帘被风吹得轻轻地摆动。此时舒子吟在比人高得多的芦苇丛中穿行着，这仿佛没有边际的芦苇荡完全不在乎一个人的进入。他将进入其中的人像消化了一样变得踪影前无，依然不露痕迹地在风中浩浩荡荡地起伏着。那个人的遗骨在哪儿呢？舒子吟记得上次和红鱼来这儿的时候，是在芦苇丛中转了一大圈以后才发现的，在一处靠近水边的地方，那根遗骨静静地躺在地上，表面干净光洁，显然是被水反复地冲刷过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根遗骨可能是一个叫坚卷的女孩。两年多前，她在别墅里跑上跑下的时候，身上还散发着少女特有的热气。他一定是死了，在这里被泥土和芦苇分解吸收，只剩下身体中坚硬的部分被水冲刷得七零八落。他一定是冤死的，所以才会像影子一样回到别墅中来。 他轻轻地走上阁楼，从舒子吟的书房门缝中用他遗落在那里的书信向舒子吟传递他死去的信息。对别墅里原有的人，也许他已经不再信任。他看中了新来的舒子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这就是舒子吟并不害怕来这荒岛的理由。别墅里接连发生的恐怖事件，最终使舒子吟明白，一切都与死去的人有关联。他以前听过不少关于各种凶宅的传闻，在那些未被解破的恐怖的故事里，亡灵的出没始终是让人迷惑而又惊楚的东西。现在身临其境，舒子吟感到，如果有亡魂，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罢了。七月的阳光无孔不入地透进芦苇丛，水蒸气从下向上蒸腾。舒子吟浑身燥热，他的双腿和胳膊被芦苇擦出了一些红印儿。啊，那根遗骨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一定要找到他，让红鱼将他交给警方去查验。性别、年龄和死去的时间，这些东西是能够查验出来的。这样，娟娟的失踪之谜便可以解开。这也许就是娟娟的灵魂找回别墅来要他帮助的事儿了。风在芦苇中穿行，弄得四周哗哗的响。这时舒子吟老感到身旁有人，他想，如果真有灵魂会在这芦苇当中显现吗？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风在芦苇中穿行，搞得四周哗哗的响。这时舒子吟老感到旁边或者身后像是有人似的，他想如果真有灵魂会在这芦苇丛中显现吗？如果下一刻从那一丛芦苇后面站出一个人来，他该怎么办呢？当然这出现的人只能是那个叫做娟娟的女孩子。如果她是生前的模样，她将敢于跟她交谈吗？如果是一具骷髅的模样呢？想到这点，舒子吟还是感到心里发紧，但是他咬了咬牙，想即使是一具骷髅，他不还是那个女孩吗？人不应该害怕同类呀，即使他在另一个空间也没什么可怕的。恐惧仅仅来源于云遮雾障的神秘。舒子吟已经不知道自己窜到哪个方位了，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不远处是亮晃晃的浅水，会不会那遗骨已经滑到水中去了呢？舒子吟脱下鞋，沿着浅水中的芦苇丛行走，希望赤脚能够碰到他所要寻找的东西。这是一场毫无把握的寻觅，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舒子吟的脚碰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像是一颗石头。他弯下腰，伸手去水中拿起它，圆圆的，很大一块。拿出水面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惊叫，那一大块东西，啪的一声又掉入了水中。天哪，那是一个人头的骷髅。舒子吟的手指正是插入他的眼眶中拿起他的。那人头的两排牙齿像牙科医院里的模型一样暴露无遗，在拿出水面的那一刹那，舒子吟感到血冲头顶，哇的一声大叫中手一松，那颗骷髅人头又沉重地坠入了水中。舒子吟拔腿跑出了这片浅水区，沿途踩得水花四溅，连脸上也溅上了泥水，在水的边缘他跌倒了。他感到芦苇像箭一样插满在他的四周，他爬起来继续跑了一段路，然后坐在地上喘息。那是娟娟的头吗？他马 慢慢地冷静下来想，为什么要害怕呢？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人都是一样的呀，皮肉消失以后，头骨就该是这个样子。上生理课的时候，讲台上不就放置过那东西吗？看着自己的一身泥水，他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太阳已经西斜，芦苇丛中的光线暗了许多。舒子吟下定决心去拾起那颗头骨来，把它带回到岛上去，将娟娟的失踪之谜彻底揭开。他站起来，像勇士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那片浅水中。他用双手在水中摸索，将那颗头骨重新捧出了水面。他捧着这头骨跌跌撞撞地往回走，到达他记忆中的水边时，他停在那儿的小木船却不见了踪影。是找错地方了吗？他又沿着水边走了很久，还是没能找到那条船。当时那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寄，一定是随风飘走了。怎么办？回不去了吗？舒子吟抬头向他住的那座小岛望去，只见拳头大的一块黑色，连别墅的形状都看不清。幸好卢老头知道他来了这儿，他们会来找他的。想到这儿，舒子吟松了一口气。他将这颗头骨放在地上，一伸腿在旁边坐下来。夕阳将绯红的光打在湖面上，有三三两两的白鹭越过他的头顶，落向这荒岛的深处。长久在芦苇中穿行留下的擦痕，加上泥水的黏糊，舒子吟感到周身非常难受，何不到湖水中去洗一洗呢？想到这一点，他一刻也不能忍受了，以最快的速度脱光了衣服，畅快地向湖水中跑去。湖水是温热的，他以缓慢的仰泳姿势漂浮在水中，感到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有了呼吸。全身洗净以后，他走上岛，将脱下的几件小衣物拿到水边洗净，然后抖开来晾在一棵小树的枝杈上，让夕阳的光照来将它晒干。在这无人的荒岛，他全身赤裸地坐在草地上，青春的身体圆润光洁，像是一个女神。而在他旁边，那颗头骨悄然无声，两个巨大的眼眶装进去的只有黑暗，两排牙齿曾经被两片红唇覆盖着的模样。夕阳已经沉入了湖底，水面上的雾气越来越暗。舒子吟第一次观察到从日到夜的过渡是如此的迅速，他的心里慌乱起来。要是没有人来找他，他将怎么在这里度过一个黑夜呢？他侧脸看了看那颗头骨，突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这真荒诞，他怎么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难道那只僵硬的手伸进书房的门缝以后，他就注定要走上迷途？这是谁的主意啊？ 舒子音动了动身体，想站起来，这才发觉他的双腿软软的，不听使唤。附近只有什么怪鸟哇的叫了一声，仿佛要将那颗头骨唤醒似的。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舒子吟躺在阁楼上的卧室里，身上盖着柔软的棉被。红鱼坐在床边，按了按他肩上的被子说：“好些了吗？” 舒子吟点了点头。在这之前，他浑身发抖，像中了邪似的，不能控制的发抖。 夜幕来临的那一刻，恐惧彻底击倒了他，以至于他看见红鱼驾着快艇，亮着大灯驶来的时候，竟不能动弹，更不能站起来。他只能用尽力气地喊：“ 我在这儿。” 红鱼跳下船，跑上岛，看见他赤裸着全身瘫坐在那儿，大吃一惊地问：“ 出什么事了？”舒子吟用双手捂在胸前说：“我在湖里洗了澡，上岸以后便站不起来了，我的船也丢了，我怕极了。” 红鱼听见他说话的时候，牙齿在咯咯的响。红鱼看见了附近树叶上挂着的衣物，便走过来取了下来。舒子吟的手抖动着，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勉强穿上。红鱼来扶他的胳膊的时候，他指了指旁边的地说：“ 那个头骨带上。” 红鱼震惊地蹲下身，暗黑中看见了那个眼眶像黑洞一样的头骨，眼眶下面的两排牙齿与魔鬼相似。 舒子吟补充着说：“这可能是娟娟的头骨， 不用带回去了。”红鱼站起来说：“事情已经清楚了，娟娟是投湖自尽的，不用再证实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的？”“ 吴刚将一切都对我承认了，是吴刚先占有了她。哎，是个可怜的女孩啊。” 红鱼说着又向那头骨看了一眼。“武刚这是犯罪呀！” 舒子吟用虚弱的嗓音吼着。 红鱼扶起他说：“安静点，咱们回别墅去吧。” 舒子吟的双腿哆嗦着，竟然迈不开步子。他是被红鱼抱起来离开这个荒岛的，这个令人恐惧而又充满凄凉的荒岛，秘密的芦苇此刻像一大片黑云在岛上，仿佛在掩藏着无尽的秘密。 此刻躺在卧室的床上，舒子吟的眼前还浮现着那个让人感受复杂的头骨。“我就预感到娟娟已经死了。” 红鱼端来了一杯葡萄糖水，准备用勺子喂他喝。他说：“喝点吧，别想这些了。”“ 我能行，自己来。” 舒子吟往上撑了撑，半靠在床头，端过水杯来，慢慢的喝下。他露在被子外的肩头十分的光洁。红鱼怎么也没有想到 让他魂牵梦绕的一幕是在恐怖的荒岛上出现的。当舒子吟雪白的身体在黑夜中显现的时候，他记起了一幅一个裸女躺在黑丝绒上的古典油画。然而这美好的身体和宁静的夜晚却被一只恐怖的大手给压住了。红鱼不禁想到，这也许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如果他能早点离开旅游公司，早点回到别墅，舒子吟也许就不会受到最后的惊恐了。一切都是浴室的毛玻璃在作祟。开始是舒子吟冲澡时映在毛玻璃上的身影，接下来是他在旅游公司午睡的时候，浴室的毛玻璃又上演了同样的一幕，这景象让他不可思议的神魂颠倒。女人的身体怎么会让他燃烧起如此陌生的激情呢？很久以来没有这种激情了。女人的身体已经让他像对三明治一样的厌腻了。然而自从在那海滨酒店的大堂里舒子吟的身影勾住他的魂以后，他的渴望和激情才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他事后回忆，当他拥抱着冷小丽的身体的时候，他眼前出现的是舒子吟在毛玻璃后洗澡的身影。他当时是如此的激动，以致让冷小丽受宠若惊地大声喊着。他不明白，当他裹着浴巾走出浴室的时候，红鱼为什么不但没有怪罪他打扰了他的睡眠，反而一下子将他抱在床上。舒子吟喝完了葡萄糖水，红鱼接过水杯放在床上，回转身来又坐在床边，将舒子吟的被子又掖了掖，仿佛以此来弥补他的过失似的。还冷吗？ 已经暖和了。 舒子吟知道他的发抖并不是因为夜晚的寒冷，他看着红鱼自言自语地说， 我总觉着伸进门缝的那只手是娟娟回来了， 是她的灵魂进了这座别墅。 红鱼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叫武刚明天到庙里烧香去了。他今晚住在犀牛岛，天一亮就启程。哎，有一个很灵的岛啊，离这儿有200多公里。 是吗？试试吧，看这样能不能让别墅安静点儿。 舒子吟说， 哎，武刚今天晚上怎么不回这儿呢？ 啊，有个重要的情况，我叫他探听去了。 红衣说，这事儿与死在别墅里的那两个借宿的游客有关。消息是包租犀牛岛的柳瘸子透露过来的，他说昨天来了一个赌客，是个生面孔，被一个常客带来的。那个小子20多岁，赌的却非常大，有大富翁的派头。喝酒的时候，有人谈到红鱼的别墅在空置期间死过两个借宿者。那个陌生的赌客便说，那是该死，换上另外的人也得死。柳瘸子感到这个话有点蹊跷，想到 红鱼吩咐过他和黑道上的哥们儿替他查查线索，他主动再去套那小子的话，可是那小子却连连摆手说：“ 哎，究竟怎么会死？我怎么知道呢？” 柳瘸子就把这事报告给于洪，建议武刚去和那小子赌一夜，期间也许能够套出他的真话。舒子英听完了以后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如此，这别墅里的怪事可该结束了。”正在这时候，隔壁书房的窗户砰响了一声，是方吧？舒子云警觉地问。红玉说：“我去看看。”说着打开门走了出去。他走进书房开了灯，果然看见向外的窗户在风中晃动，他关上并且插上。想到回到别墅时雪花对他讲的事，心里不禁还是有些惊吓。回到卧室，他说：“没事，是窗户被吹开了。”看着舒子吟虚弱的样子，他没敢对他讲述水利在书房里与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的事。这事发生在他去荒岛找舒子吟的那段时间，卢老头也确实证实听见了穆丽在书房里说话，而穆丽却坚决地否认，他不知道这件事与舒子吟与荒岛有没有联系。另一种可能是，这别墅里不只有一个魂灵，因为穆丽的妹妹也是死了的。难道穆丽和她的妹妹在聚会吗？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